据报道，南朝鲜的撤销萨德部署兴州斗争委员会、反对萨德部署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、守护原佛教兴州圣地紧急对策委员会、抵制萨德部署全国行动和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，1月5号在首尔的特检办公室前举行记者会，要求调查有关部署萨德的一系列问题。另外，南朝鲜网报《民众之声》1月6号登载一篇社论，要求把弹劾朴槿惠作为清算色彩论的重要机会。